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8月15，月光明，端正作风不能停，廉政建设有规定，到底发不发月饼还没整明白呢是吗？每年来一回是吗？你看看，这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外加人民日报提了这个问题。哎，中秋就在眼前，各单位这个月饼到底是发还是不发呢？这个得让中纪委来回答了。为什么？人家那科他专业呀，他权威嘛。公款月饼送礼这个必须制止，但是呢给员工自个儿吃的月饼他是能不能有呢？关键看什么？月饼背后的奢华公款消费，这才是重点。而反腐它不是反职工福利呀，中央早已经给出了判断的标准吗？就是把普通的月饼和奢侈商品就要区分开吗？把正常福利和公款消费区分开。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更直接，月饼本无辜，但是天价让这个月饼变了味儿，成了搞不正之风的媒介和掮客，必须和公款权力划清界限了。中央八项规定怎么说的？反的绝不是职工的正常福利，这个全国总工会早就说了，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员工发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这不也包括月饼吗？你非得弄那个高价的吗？有那物美价廉的吗？自了红自了白吗？五仁的还有六仁的呢，我听说。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呀？那些把反腐和职工正常福利划等号的有些单位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不是得画个问号的呢？有些干部揣着明白装糊涂，用这个来绑架动鼓动员工给组织上施加压力，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以此来阻挠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是吗？你看，哎呀，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你看上级要求，哎呀，这个不能发了。以反腐的名义把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正常福利待遇他给掐了，这个样的行为您符合三严三实的要求吗？咱说句良心话，中央自反四风落实八项规定以来，您去瞅瞅去，哪份文件也没说过反腐就是反职工福利啊。有些人被坏人蛊惑利用还不自知呢，还跟着一块念烟呢，哎呀你看真是的可怜呐，真真的苦恼啊。好嘛，其实道理他明摆着，只要稍有常识的人一看便知，中央反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节目里面说过的是吧，他这个为什么老说啊顶着这个哈哈一些个啊就算不同的意见吧放京戏，哎，原因就跟这儿呢啊，什么意思？你看看，因为京戏它最能说明问题啊，是吗？京戏里头有反腐的原则和界限，有啊，有月饼吗？有啊，不是直接的月饼没有，间接的有，什么意思？跟8月15中秋节它有关系呀。首先啊，中秋反的是什么？反的是这个呀。 8月15，八成八